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鹏飞正听得入迷，父亲却一点预兆没有的戛然打住，向远处高喊： 东东，走了，下雨了。 鹏飞这才觉出天下起了小雨，之前一点儿感觉没有。东东一进门就扑到奶奶那儿： 奶奶，我可喜欢这个小飞机了。 海云的眼睛里是浓得化不开的爱意、笑意。接着东东又告状： 可是爷爷不让我玩。 香江在一边诧异： 哎，快了，这么点个小东西就能看出来这家里谁是领导。 海云把东东揽进了怀里，闻着那个小身体干干净净的气息。男孩到了13、14，身上就开始有油味儿。哼，理都不理香江，问东东： 跟奶奶说，爷爷为什么不让你玩啊？ 香江说：外面下雨了。 东东犟嘴：刚才没下。 鹏飞出面证实： 下了，你光顾玩了，没感觉到。 东东立刻把矛头又对准了爸爸： 奶奶，爸爸抢我的小飞机。 海云表情严肃： 是吗？为什么？ 东东说： 他说他要玩。 海云对儿子扬怒： 有这事儿吗？ 鹏飞做无辜状： 他玩半天了，我玩一会儿都不行吗？ 东东说： 这是奶奶给我的。 鹏飞说：给你的别人就不能玩会儿了？ 嗯，我的东西我说了算，我不让谁玩就不让谁玩。 鹏飞说： 你呀，这叫自私自利，你懂不懂？ 海云被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男性包围着缠绕着，听他们真真假假的告状斗嘴，心都已经融化了。此时安叶是个多余的人，他知趣儿的静静地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看着他的丈夫、儿子、公公与婆婆在浓浓的温情里嬉戏缠绵。雨越下越大，窗外垂悬着迷蒙的水帘，入夏以来雨水一直很多，多到反常。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，长江流域水位明显增高。这天新闻联播说，长江上游第二次洪峰正在通过湖北宜昌，中下游干流宜昌至安徽芜湖河段和洞庭湖水位上涨，鄱阳湖继续维持高水位。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发布了6号汛情通报，步兵已接到命令 开始行动。一家人除东东外心照不宣，如果汛情持续，空军运输机的投入在所难免。果然，到家第三天，彭飞就接到了团里的电话，上级通知命令所有探家、出差、疗养人员立刻归队。彭飞暂不去三团报道，回原部队执行抗洪任务。彭飞放下电话，就去买火车票，这种天还是火车保险。彭飞出门后，海云便一声不响去了卧室。安夜把东东叫来，东东，去跟奶奶说说话。此刻能给婆婆以安慰的人唯有东东。彭飞买票回来是中午，香江、海云、东东在午睡，安夜帮彭飞收拾箱子，晚上8:30的车。彭飞边收拾边连连叹气，唉，真是的，我妈该有多难过，幸亏呀，还有东东在家。感冒补充，当然还有你。安夜一笑，行了，别找补了，我有自知之明，我怎么可能代替得了你呀？要说东东嘛，可能还行。彭飞正色道，安爷，如果可能，给报社打电话请假，你带东东在家里多住几天。安爷往箱子里放叠好的衣服，头也不抬，不可能。彭飞撒娇道，求你了，安夜。安夜正色道，彭飞，你真的是自我中心惯了。跟你说，抗洪如果大规模开始，首当其冲的不光是你们部队，还有我们媒体。彭飞心里一咯噔，嘴上应，你现在做编辑不是记者，用不着跑一线。嗯，照你这么说，报社光要记者得了，要编辑干什么？你是不是以为只有你的工作是工作，别人的工作都可有可无？只有你有责任感有热情，别人都是冷血动物？彭飞闭嘴，这时候跟安夜吵架是不明智的。晚饭之后，一家人送彭飞下楼，香江从军里要的越野吉普车等在楼外，大雨打的车顶棚砰砰砰砰的。彭飞让大家到此止步，冲出门前又站住了，把安夜拉到了一边，语重心长，意味深长，情意深长地说，拜托安夜。安夜倒是点了头，但是能看出并不情愿，至少在海云的感觉中是这样。晚上东东睡下之后，海云敲门来到他们房间，在床边坐下。安夜啊，和彭飞闹矛盾了。安夜诧异，海云笑了笑，这种事啊，瞒不了做母亲的，你们俩之间本来就缺少共同的岁月，对于婚姻，共同的岁月比光说爱情要重要。哎，等他调去三团以后啊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少了。安夜忙说，妈妈，我不想随他到三团，不是为能够留在大城市，为虚荣图舒适。我知道知道，你的专业是新闻，做新闻工作尤其需要在大城市大平台， 你不容易，安夜啊，要工作，还要带孩子，这个滋味我知道。安夜心头一热，鹏飞从来没说过这种话，不管你做了什么，好像都是该着的，他连句话都没有。 他嘴上不说呀，不等于心里没有。口气温软，貌似安慰儿媳，实际是为儿子开脱。 安夜马上就闭嘴了，恨自己愚蠢到竟想在婆婆那里与她的儿子争高下讨公道。海云等了等，见安夜没说话的意思，又说了， 总起来呢，鹏飞性格偏内向，不该说的不说，该说的也不说，整个遗传了他爸。他爸呀，也是老了以后才学会来事儿，学会了说好话，学会了做丈夫。 年轻的时候啊，比鹏飞还不如，整个一个煮熟了的鸭子，嘴硬，说句软话比杀了他还难。 我呀，可没有你这样的涵养，不满意了，不高兴了，就跟他说，跟他闹，跟他嚷， 慢慢的呀，就把他训练出来了。 好丈夫得训练，你得允许他有个成熟的过程。 安夜听着，时不时点一下头，表示在听，不回答，不反驳。 海云坚持独白，要我说呀，你们还是在一起的时间太少，相互的了解不够，夫妻双方一味对立或盲目的迎合都不是办法。处理夫妻关系啊，是门艺术。 话都正确，不在点儿上，如同良药没对在正上。 安夜保持缄默，让婆婆说，说够，说完。 海云有点不知所云，试探着调整谈话的方向，以期有的放矢。 鹏飞这个性啊，太强。当年考飞行学院，就为他爸一句话，这个人冲动、鲁莽、死犟，等他回来，看我怎么训他。 跟媳妇儿说几句软话，又碍着什么了？ 大男子主义，完全不懂女人。这样的人，开着，让他打光棍儿。 婆婆一味的避重就轻，终让安夜忍无可忍。 其实妈，我倒不在乎他说什么软话不软话。 哦，那你在乎的是他只管工作不管家？ 也不是。 那是什么呀？ 安夜却反问， 妈，听鹏飞说，您当年是北大的高材生，您的理想是做外交官。 海云呛咳了一声，心脏猛烈收缩，导致了瞬间呼吸困难。而后，他点了头。 安夜说，那您在不到30岁时就成了这样一个 谨慎的选择用词 状态，您决定放弃工作， 放弃那一切的时候，爸爸什么意见啊？海云一时没回答。一个外交官强行打开了他强行忘却的种种。60年代，作为翻译，他去过一次古巴，那是他第一次出国。哈瓦那的蓝天、碧海、异国风情、漂亮健康的姑娘、海明威生前最后的故居，使他对国门外的世界充满了想象、向往。他把那作为了自己的理想。随着岁月流逝，自己的理想已如天上的月亮，可望而不可及。于是自己不再去望。治疗伤痛的最好方法不是时间，是忘却。暗夜催问：“妈妈。”海云回过神来：“什么呀？您放弃工作，爸爸什么意见啊？”海云迷幻的眼神霎时变得金属般寒冽，冷冷的，远远的看着儿媳。他没意见，现实摆在那儿，哪有选择的余地？我既然生了这个孩子，就要为他负责；既然结了婚，就要为婚姻、为家庭负责。语气强硬到了蛮横。是的，是的，婆媳相处最忌撕破脸皮，但这需要双方的配合。安叶从没见过婆婆的这一面，不知所措中，下意识又问一句：“那工作呢？”海云斩钉截铁：“工作不是非我不可，可孩子却是非我不可。”安叶的心是一凉到底呀，对婆婆仅存的幻想彻底的破灭了。态度虽也强硬，就是说孩子、家庭必定就是女人的责任了。是的，是的。眼神、口气冷冰冰的，不容置疑。海云不是不想控制自己，是控制不住。儿媳的残忍，即使是无意的，也将他的意志力一下子摧毁。鹏飞走的第三天，安叶接丁杰的电话。随着抗洪形势的日益严峻，报社已组织了一支奔赴一线的记者队伍，实施第一时间、第一现场的报道。下部工作将非常的紧张，如此丁杰将无法兼顾安叶所在的编辑室，让安叶有个思想准备，跟鹏飞和他妈说，实在不行他一个人先回来。这个电话是丁杰下午下班前来的。放下电话，安叶通盘考虑了一下，东东得带上走，这么大的男孩正逃呢，两个老人弄不了。那么明天早晨再跟婆婆说，说完就去买票，买了票就走，也算是眼不见心不烦，让公公去面对婆婆的种种吧。婆婆肆无忌惮的蛮横冷酷，令安叶感到的是轻松，他们俩谁也不欠谁了。晚饭后，一家人看新闻联播。事实上，打从鹏飞走后，海云没事儿就在电视机前坐着，看有关抗洪的点滴消息。电视上，某机场 大雨滂沱，几个记者打着伞采访一空军军官。空军军官说，接到命令后，我团派七架飞机连夜到成都，装运冲锋舟和部分配件，天亮前送到江西。说话期间，他身后就有运七在起飞，正是鹏飞所在团的飞机。湘江懂，海云不懂，但海云知道那是空军的飞机，于是扭头问湘江，这样的天儿他们也飞？湘江说，他们练的就是这个。说完方意识这样回答欠妥，补充道，哦，只要让他们飞就是够飞行条件，不够飞行条件硬飞，机会人亡，还完不成任务，是个领导都不会这么干。可是海云根本没在听他说，目光已经转向电视机，全神贯注。电话响了，丁杰再打电话，这次电话不是提醒，是命令，命令安业立即返回。下班后，报社领导和中层领导一起为赴一线记者践行，给每位记者下发了地图、药品、水壶，没有手机的配发了手机，还定制了可挂脖子上的小钢牌，上面刻有各自姓名、身份证号和血型。总编最后说，希望我们每个同志安全回来，但同时也要做好准备牺牲，如果需要前赴后继。同时要求各部门通知休假探亲人员，无论采编马上回来，以防局势进一步发展人手不够。丁杰代替部门王主任给安业打了电话，同时也给了王主任电话。此时距其弟婚礼只有一天，也不行，一天都不得延迟。夜里安夜起来上厕所，出屋以后发现厕所方向有灯光，拐过去从敞开的厕所门看到一个人在地上趴着，疾步走过去，地上的人是婆婆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林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林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夜里半夜起来上厕所，出屋以后发现厕所方向有灯光，拐过去从敞开的厕所门看到一个人在地上趴着，疾步走过去，地上的人是婆婆。海云夜里上厕所突发心脏病摔倒，右腿股骨头骨折，送医院抢救过来后得立刻做股骨头手术。安夜和公公倒着班守在医院，公公白班，安夜夜班。在那一个个不眠的夜里，安夜一心一意地守着婆婆，一心一意到闭目塞听，婆婆之外的事儿不问不想，包括报社。公公分析婆婆是因为过于惦记彭飞安危所致，安夜也深以为然，或想深以为然，却仍然无法摆脱内心的困扰。总禁不住要想，如果那天她没跟婆婆进行那次颇具进攻性质的谈话，没把那一根草压在婆婆的身上，婆婆是否不至于倒下。红汛形势越来越严峻，军队投入兵力不断增加，空军运输机部队开始了大规模、大区域、大强度、大运量的人员物资紧急大空运。长江嘉峪县排州湾接兴州堤段出现危情，长江武汉段水位高达 28.43 米，超过警戒线 0.15 米。京九铁路中断，洪水向大庆油田进逼。1998年8月7日13时许，长江九江大堤决堤震惊全国。报社编辑室人人紧张，录入稿件的、接电话的、接传真的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。王主任在电话里与前线记者核对完稿时，丁杰来了。王主任对他说，丁总，我这里严重缺人，李志东24小时没休息了，我的意思是您和安夜是朋友，能不能麻烦您打电话请他回来。头一回说一不二的丁杰在下属面前嗫嚅，他婆婆手术。王主任为丁总如此丧失原则、不讲公道的袒护彻底失望，低下头去看稿，把眼皮抹大下来遮住了愤慨，淡淡地说，谁家都有老人，谁也不是打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人家怎么都能做到以工作为重、大局为重，偏偏就他怎么永远就是一事当先，先替个人替家庭打算呢。安夜从报社辞职，请辞不是被辞，推着自行车走出报社，安夜在大门口站住，回头最后看了一眼 那栋他进进出出十多年的老楼。那楼不全是报社的，三层四层是出版社，没电梯。安叶刚来的时候，跟着丁杰在一层，编辑们在五层。实习期间，他每天不知上上下下跑多少趟楼梯拿送稿件，除了自己的，还有老师们的，谁都可以支持他，谁支持他，他都没二话。很忙，也累，越忙越累，越充实，为一种存在感、价值感充实。实习结束，那一批九个实习生只留下了他一个。他终没赶上抗洪抢险的工作。从婆婆家回来的当天下午，他就赶来上班，赶上的是报社的抗洪抢险表彰大会。那会开得名副其实，表彰，没有批评，不需要，个人心中有数就好。安叶直直地坐在会议现场，两眼紧盯着笔记本，敞开的本上被他涂满各种图形，方块、三角、圆圈、五星，深浅不一。他竭力专注于此，以抵御会场上大到刺痛耳膜的声波。领导总结，获奖者获奖，代表发言。会议结束，向外走，不当心踩掉了前面一个人的鞋，赶紧道对不起，同时抬头看，是王主任。王主任金鸡独立，伸出根指头把踩掉的圆口老头布鞋提上就走，目视前方，哼都没哼一声。安叶知道他对自己有看法，不仅是他，全报社谁对自己没看法呀？但是没有一个人说，王主任都不说，使你连道歉检讨的由头都没有。安叶给丁杰电话，没事儿，就是聊聊女人和女人间的瞎聊。电话那头丁杰语气匆忙，对方流露这种语气通常是两种情况，一是确实忙，一是假借忙。安叶搭讪几句，赶紧就放下了，为自己的不识趣懊丧。丁杰为他背了不少黑锅了，该背的不该背的全背了。该背的比如王主任那边，不该背的比如李丽娟那边。李丽娟40多岁，早年间靠关系进的报社，采编都拿不起来，只能打杂儿。去年她那关系到年龄退了下来，今年报社竞争上岗，顺理成章就把她下岗了。不论从哪方面说，她与安叶都没有可比性，但她自己不这么认为。远的不说，说这次抗洪抢险，是他比不上人家那上了一线的那24小时加班的，但是至少他参加了，至少比那种从头到尾都没露面叫都叫不回来的强。可是结果呢？安叶留下，他走。为什么？因为安叶是丁副总编的好朋友。走之前，他把这不平之事从上到下逮谁跟谁说了个遍，人人的态度都是听着哼着，没人替安叶说话。一方面跟要走的人何必较真呢，另一方面较真也没用，他的思维方式来自他的人生经验，关系就是一切。更重要的，人家的指向安叶 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。 辞职获准了，安夜来报社收拾东西，一个人收拾，拒绝了所有人的帮忙。个人都有个人一大摊子事儿，把书啊本啊细细的在纸箱里码好，小零碎儿放进提包。收拾好之后，把提包放纸箱子上，搬了出去。很沉，好在路不远。纸箱子在自行车后座绑紧了，提包挂在车把上。安夜离开了报社。走的时候，没跟任何人打招呼，甚至包括丁姐，或说尤其丁姐。骑车走出报社大门，安夜惊讶地发现，那一瞬间，全身心感到的是解脱、轻松。空军运输师的抗洪抢险总结暨庆功大会正在进行。这次抗洪，该师连续进行了五次大空运，将五个建制师旅及大量物资器材空运到了一线，完成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、最高强度的紧急空运，为抗洪抢险部队的快速投入争取到了关键时间。对此，空军首长指出，我国幅员辽阔，平时自然灾害多，战时作战方向多，无论是平时的自然灾害还是战时的局部战争，运输航空兵的地位非常重要。军委领导批示，这次抗洪救灾，运输师是立了大功的，令该师群情激昂，上下振奋。庆功会上，彭飞两次上台领奖，风头甚劲，一次为自己领，一次为安夜领。彭飞荣立一等功，全师仅此一例。关键时刻，他以高超的技术、稳定的心理素质，带领机组穿越雷雨云，将抗洪官兵安全送达，创造了一个可载入飞行史的奇迹。安夜被评为优秀飞行员家属。全师共评出八位，八位里只安夜因有工作要上班，无暇亲自前来。会议结束，彭飞往家走，大步流星急不可耐，面部表情控制得很好，稍过了点儿，严肃的有些莫名其妙。他现在是一等功臣，多少军人包括他父亲戎马一生都没这个机会。和平年代立一等功，通常非死即残，他这个一等功立得毫发无损，凭的什么？事迹的过硬。一等功，事先他知道，安夜被评为优秀家属，事先他也知道，都没对安夜说。好事儿不能提前说，说了万一有变，好事儿就变成坏事儿了。此刻，好事儿成真，一手是一等军功章的荣盒，一手是优秀家属的奖状，彭飞握住了双重的喜悦。喜悦在胸中膨胀翻涌，澎湃，飞有钢铁意志，按耐不住，一心想快快地进家，避开众人的眼目，大笑、长笑、痛聊、畅想，让所有的浅薄得以忘情的发泄。唯一的担心是，不知安夜下班了没有。进楼道，撞上了小苏，拦住了彭飞，笑盈盈地说：“行啊，你彭飞，第一步立功， 下一步提拔，在空军飞行员升得最快，机会最多，司令、副司令、参谋长都是飞行员出身，你前途绝对无量啊。 鹏飞草草说句，借你吉言， 便闪开了，一步三蹬上楼。 安夜在家呢，他的自行车在楼门口。鹏飞满怀着对安夜的感激、爱情，以及要遇人惊喜的快意，开门进家，全没看到堆放在门旁的纸箱子、提包。 安夜在厨房做事，鹏飞来到厨房，先亮出他的一等功勋公章，再展开安夜金碧辉煌的奖状。 安夜只笑笑说，挺好的，继续做事。 鹏飞没料到，不知道原因在哪儿，结结巴巴地说， 要请你们上台领奖的，我怕耽误你上班，就 这也是实话。关键时刻安夜为妈妈耽误了工作，鹏飞欣慰之余也心疼，他怎么可能不理解安夜的心情处境呢？但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只愿部队的这份认可能给安夜以安慰，使他逐步的适应。 这时候安夜接着鹏飞的话说了自己的事儿，总之就是以后用不着上班了，没班可上了。 尽管三言两语轻描淡写，鹏飞还是急了， 咱家情况报社知道，领导又没说辞你，你何必？ 安夜打断他，要换你呢。 鹏飞无语，是，换他也是，他也做不到在失去了自己的位置、专业、事业，在失去了那么多之后再失去自尊。 想想， 小心地说，安爷别急，这事儿我来想办法，我们市的家属工厂 之前安夜的情绪一直平静，就算是故作的平静，他做到了。思路是，事情已然如此，何必徒增不快呀？尤其在他这样兴冲冲的时候。但是安夜无论如何没聊到最后，他会冒出这么一句，平静或故作的平静不复存在。他失声叫道，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，我的理想是做中国的法拉奇。泪水狂奔，安夜一把推开了鹏飞，出厨房，进卧室，咣当关上了门。于建立叫鹏飞动员安夜过来到三团这边来。于建立现在是三团政委，仍然为鹏飞的领导，但是二人职务距离大大的缩短。从前鹏飞是预校学员时，于建立是他的教导员，一个正牌一个正营，差着四级。现在一个副团一个正团，差着一级。看到鹏飞的任职命令时，于建立心情相当复杂。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，痛苦不一定都是来自自己的失败，有时也来自别人的成功。但同时他也自豪，有机会必说，鹏飞那小子是我带出来的。空军进行滇西实兵拉动演习，在高原地区实施空投空降的试验性演习，任务航线长， 区域广，地形复杂。为确实保障好兄弟部队地面演习任务的完成，师里要先召开协调会。每团去一个团领导，于建立跟团长碰了一下，决定彭飞去。彭飞家在师部，可顺便回家看看，公司兼顾。周五中午走，晚上到，正好在家过个周末。走之前，于建立交代彭飞说，叫你回家是有任务的啊，动员你家属过来。他在江城又没工作，都是在家待着，与其在那儿，还不如在这儿呢。在这儿全家还能在一起，相互呢有个照应，他们安心，你也安心，有利于工作，有利于飞行，有利于家庭。彭飞没能马上回答，这是一件一直以来他极力回避的事情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